Hello， 大家好啊！咁啊，首先咧，咁啊，祝大家啊中秋快乐啦！咁就人月两团圆啦，咁就开开心心啊！咁啊，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咁就已经系过咗中秋啦，不过都唔紧要啦，就都祝翻下大家先。咁啊，翻到嚟今个星期澳门街，咁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我系司徒文俊啊！咁啊，喺我身边咧，今日咧仍然有好受欢迎嘅嘉宾啦，有边位喺度咧？ 乌田心 系啦，咁就系呢个中秋乌田心博士啦。咁就今日嘅題目呢就係新鮮滾熱辣啦，就講返呢就呢個澳門啊十一遊行嘅事啊，即係講下啲遊行嘅嘢啦。咁啊，即係可能會有朋友問啦，喂點解唔講下啲過中秋嘅嘢呢？咁其實中秋又冇咩特別話好值得提嘅嘢啊，咁年年都係咁過。阿烏博士，你中秋點樣過啊？ 中秋點過？同屋企人啦，同埋嗰五隻貓一齊過咯。 啊，咁要唔要同啲學生嚟到去慶祝咁樣咧？ 佢哋都唔理我，係啊，佢哋翻曬屋企啦。 咁啊，今年中秋咧，咁啊，即係我都冇乜特別啊，都係好普通咁樣食下月餅啊，咁啊，即係好就咁樣過咯，所以都冇咩特別嘢好提嘅。咁啊，喂，喺節目開始之前咧，我哋即係要講下呢個贊助商先啦。咁啊，好多謝創豐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咁啊，另外浩天企業管理。咁啊 ，VPPM 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啊，咁啊，另外仲有啦，讚記美食啦，同埋 Poti Yaris 嘅。咁啊，我哋呢個節目喺咩平台聽到呢？咁啊，首先呢就係我哋最重要合作夥伴啦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另外 Vega 先啦，咁啊，另外呢仲有天台啦 ，Our TV 啦，咁啊，仲有我哋主台啊 ，www.mccow321.com 啊。咁啊喺呢啲平台都可以聽到我哋嘅節目。咁另外呢可以喺 YouTube 咧 search 澳門街咧，咁都會揾到嘅。另外百度都係啊。咁樣呢先下今日仲要講啲乜嘢啦，係啦，啱啱諗起啦，咁啊因為有啲聽眾呢就早排呢就好有心啊，即係諗唔到咁早期呢我哋頭嗰幾集嘅節目呢係講過呢個高達嘅 BB 戰士啦 ,SD 高達啦，咁有聽眾呢聽完之後呢就話啦，咦你之前開咗張期票話會講呢個魔神英雄傳，同埋即係講返下以前啲八十後嘅集體回憶啦，即係話講下機械人啦，幾時會再講呢個玩具嘅嘢啊嘛？咁啊，遲少少啦，咁啊，遲少少咧，即係抽啲時間咧，咁啊，亦都會可能係即係亦都係會開翻呢個玩具嘅項目啦。咁啊，不過短期內咧，都係諗住集中火力咧，做咗澳門街，即係關於澳門嘅嘢先，同埋咧都係講電影嘅嘢。咁嚟緊，譬如大家咧，即係想聽下有啲咩電影嘅嘢咧？咁都可以留返言俾我啦，或者你想講咩電影呢，咁啊盡量去講下啦咁樣。咁啊另外啦，最尾呢今日呢即係我以後呢都會喺唔同嘅時間啦，咁啊有時間歇性呢都會抽啲時間呢推介下其他網台嘅節目啊。咁啊今日呢要推介乜嘢呢，要推介 Open Sky Radio 啊，我哋一個好重要嘅贊助夥伴啦，我哋嘅合作夥伴啦。咁啊佢入面有一個節目呢就叫光圈外漫遊啊。咁就一個咧係影相啦，同埋即係啲攝影嘅一個節目嚟嘅。咁佢哋嘅 Facebook 咧就好多時都會有啲靚相啊，同埋有啲攝影心得嘅交流。咁啊，即係我自己咧就唔係一個玩攝影嘅人，咁但係咧我都覺得佢哋好有心，同埋咧就佢哋嗰個即係啲會員咧都好活躍嘅。咁啊，亦都係有好多靚女 model 啦。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有興趣咧，咁啊可以喺 Facebook 啦，咁啊揾翻光圈外漫遊啦。咁同埋咧，可以上 Open Sky Radio 聽翻呢個節目啦。咁樣，喂，咁啊講呢個十一遊行啦。咁啊嗱臨入主題啦。咁啊十一遊行咧，其實澳門其實除咗十月一號國慶之外咧，仲有啲咩嘅時間咧？阿烏博士，你記得係會有遊行嘅咧？ 五一 係咩嚟啊？ 勞動節啦，咪五一有呢個遊行咯。 咁啊，另外咧， 仲有啊，喺回歸有冇噶？ 回歸有遊行。 回歸都有啊。 係啦。即係其實主要咧係一有嗰啲大時大節咧，通常啊好多時都會有啲遊行嘅節目㗎。咁啊，即係變成好似係一個點講啊？嗰啲叫咩家庭式節目，一家大細咧就出去行下咁樣。咁啊。我今次咧就即係呢個回歸遊行啦，咁啊主要咧其實就有即係都有七至八個唔同嘅團體嚟到去發動啦。咁啊講緊咧，即係其實啲料我都係呢兩日咧再搜集下啫。咁啊會喺呢個右岸嘅即係街市啊，同埋咧三個花園嗰啲咧就起行啦。咁啊個終點咧就係行到去呢個中聯辦啊，同埋政府總部嗰邊啊。 咁啊，主要咧，咁啊入面有啲訴求嘅喎。咁啊，烏博士，你估其實遊行咧，啲人通常會有咩訴求啊？ 應該而家咁興講補釣，應該補釣有份啩？ 係啦，咁啊第一件事啦，第一大事啦，咁啊梗係補釣啦。咁啊補釣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主意同要求啦。咁其中有一個要求啊，梗係要求中國出兵啦。阿烏博士，你自己覺得中國出兵嘅可能性大唔大？ 暫時應該唔會有咁嘅跡象出現咯。 唔會㗎，我覺得而家中國政府做嘢咧，就係佢要面，但係佢又唔會行動嘅。 嗯。 咁啊，一味咧就咪叫嗰啲漁船啊、啲民間嗰啲去咯。咁跟住咧就派兩隻艦咁喺後面㗎嘛，守住啊，咁樣即係宣示下主權。咁啊，即係澳門咧都有啲人咧就比較激進嘅。咁其實咧上次即係講開補釣咧。咁啊，即係我哋冇乜去花好多時間講呢個主題啊。上次我都係講下即係珠海遊行咧，咁即係啲人嘅遊行情況，都冇乜講補釣呢樣嘢。其實我哋上次咧，香港咪有幾個咪成功登陸個釣魚台嘅， 澳門都有一個啊。 其實澳門有一個，但係咧就坊間咧就全世界咧都反而咧唔係讚嘅，係話佢嘅喎，就話點解你唔帶支澳門旗去啊？係咪啊？即係個個咧都係會係即係去話是有份去啊，上埋島好威啊！但係點解唔帶支澳門旗啊？帶支旗有幾難呢？你梗係拎埋澳門旗，跟住澳門香港旗一齊登上釣魚台，咁先贏啊嘛，係咪啊？澳門旗都唔帶喎，咁跟住咧，咁啊，即係坊間咧，咁啊，大家都覺得，即係有去到，但係咧，硬係欠樣嘢咯，就欠個遺憾就係冇嗰支旗，咁啊，等澳門嗰支旗咧就出現唔到喺呢個世界傳媒嗰度啦，咁啊。另外啦，即係好似我一早講過啦，咁其實呢啲主權問題都係主權國嚟到去解決啦，咁主權國梗係中國啦，咁啊，即係大家都係喂喺遊行度亦都有拉環啊，會要求中國出兵啦，咁另外咧亦都係啊，會牽涉到一啲嘢咧，好搞笑嘅，竟然係相關嘅，咁就係輕軌啊，澳門嘅輕軌啊，咁而家政府就判咗俾間日資公司啊，咁於是咧，咁去遊行嘅啲人啦，咁啊就喺度反對啊。就話喂應該撤銷喎，愛國喎，唔應該判俾日本公司喎。你點睇呢樣嘢 啊？其實冇乜所謂嘅。 其實輕軌呢樣嘢咧，你自己所知咧，以前咧，其實你見面喺氹仔位有啲地方咧，都有啲路軌啊，係有啲起好咗嘅設施，係鋪好咗嘅。咁其實咧，你知唔知點解嗰陣時係起咗個頭，但係又停曬啊？ 呢、這個真係冇留意呢、這個， 因為嗰陣時咧，其實係歐文龍先生係有份負責嘅。 哦。 咁當陣時咧，嗰啲輕軌咧，其實係咩公司咧起落咧，原先就話係揾西門子 係 嚟到去做嘅。咁就另外就有間韓國嘅公司咯。咁後屘咧，而家其實批咗俾間日資公司，即係其實咁講咯，喺國內又好點都好，好多日資公司咧，其實佢可能係用日本嗰個品牌，即係譬如啲汽車咁，佢係賣日本嘅貨。但其實間公司咧，九成以上嘅股份或者出資啊，都係中國或者係即係點講當地人，佢只不過係好似賣個 franchise 咧，即係譬如好似話71或者麥當勞咁，我賣個品牌出嚟，跟住你當地去開。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即係首先分開兩樣嘢嚟講，第一。補釣或者係國家政策嘅嘢咧，就唔應該牽涉到落去生意上嘅。咁其次咧，就如果係以做生意嚟計，或者一啲基建，佢乜嘢背景其實唔係一個要取決係即係要去否決佢嘅原因咯，係佢做出嚟嘅質素，即係佢服務嘅素質啊。如果你譬如你話就算係日本公司。但係做得好差嘅，就算係而家俾間係非洲公司冇聽過，但係做得好好嘅，咁我哋應該取決於個素質，而唔係佢本身係因為嚟自邊個國家，所以而家我哋因為有領土嘅嘢咧，就要拉埋一齊，就話要同佢取消啊咁。其實咧，呢樣嘢係好冇道理㗎啦。咁輕軌嗰度咧，其實之前都有啲聽眾就話啦，喂，想我哋即係有機會話講下嚟緊個輕軌嗰、那個。措施啦，即係話喺澳門輕軌會點行咧？同埋其實輕軌呢樣嘢同地鐵呢樣嘢，點解地鐵唔喺澳門搞咧？咁樣，阿烏博士你有冇研究啊呢樣嘢？ 因為本身佢睇翻佢而家個路線咧，都係兜外圍噶嘛，輕軌。 冇錯。 同埋你新口岸嗰邊其實。深綠組都有數，佢本身填海填得又唔係話沉積得好耐，已經話起樓，已經傳聞話有啲地方咧，啲大廈已經話出，即係點樣講，好似唔夠力咯。 即係你唔夠力去撐住。 係啦，唔夠力撐住嗰層樓啦，同埋有啲裂痕啊咁樣咯。 因為其實你有冇發覺咧？其實即係喺新口岸啦、皇朝一帶咧，其實佢有啲地方有地陷啊。 係啊，地陷嗰啲嘢咯。 佢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嗱，譬如你填海區咧，其實係有個時間，即係你要咧等佢即係叫做話地基實咗 啊， 新填海嘅地方咧、要實咗之後咧，先至可以再喺上面起嘅。咁如果你嗰、那個即係時間唔夠咧，咁你而下面即係嗰啲沉積物咧，仲未沉澱得夠嘅時候咧，就起咗嘢咧，就會出現呢啲情況、包括即係地陷啊，甚至乎喂路面會裂咗啊。係 啊。 你心唔止新口岸嘅，澳門有幾個地方咧都係咁。咁源自即係幾樣嘢啦，有啲人為因素就係、是、即係以往可能有啲官員咁即係佢將個工程加快批咗出嚟。咁其次咧就係、是、即係可能係有啲發展商啦，佢急於係要賣，即係起咗棟樓出嚟賣去賺錢，咁就罔顧咗呢樣嘢。咁所以其實咧，你啱啱講嗰樣嘢咧，其實係坊間咧都有人講緊嘅，係而家咧其實佢嗰個位咧，其實係即係好似譬如有啲站咧嗰啲位咧，係我哋叫好隔攝啊，咁就唔係咁方便。其實咧主要原因其中一樣嘢就係兜咗一啲懷疑會有危險嘅地方。咁另外你自己嚟計啦，即係輕軌同埋地鐵呢兩嘢啦，你覺得點解澳門行地鐵行唔通咧？ 始終覺得係唔係好通喎，行地鐵。 點解咧？ 點解？呢個真係冇諗過喎，覺得。 因為搭地掘唔到。 我咧成日都諗係應該喺輕軌，即係好似台灣嗰只咁樣嘛。 佢而家咧就係、是、類似係外國嗰啲咧，即係會係個嗰、那個輕軌咧係會架空啊。 即係馬來西亞嗰啲。 我唔知道馬來西亞嗰啲係點啊，即係大致係好似嗱，我只會講係類似美國同埋有啲日本嗰啲咧咁樣架空咗嘅，即係喺樓同樓中間咧、架空咗嚟到行嘅，即係可能譬如你六七層樓望出去咁，有架輕軌咁行過咁，咁就。地鐵方面咧，其實之前都講過啦，澳門咧係有啲水管嘅問題啦，同埋有啲地基嘅問題，根本係掘唔到個地嘅。咁呢樣嘢其實好早之前咧都即係有講過，如果要掘都掘到，但係個工程係非常之大，同埋有亦都係有好多地段咧係可能填海嗰啲咧係喐唔到嘅。咁其實而家澳門最緊要第一整頓嘅係水管工程啦，即係地下水管啦。因為你不停海水倒灌嘅嘛。其實輕軌都唔係話最緊要啦。咁啊嗱，輕軌呢樣嘢咧，其實啱啱賴過講一講啫，因為主要即係都係呢啲人嘅遊行訴求啦，就要撤銷間公司啦咁樣。咁啊，其次咧，亦都咧係年年都有嗱，輕軌都講埋啦，亦都係有啲市民咧係會係住喺個輕軌站嘅側跟啦，佢會出嚟投訴，因為話輕軌起好咗之後咧，會帶嚟噪音同埋廢氣啦。咁佢哋係其實廢氣就應該唔會太多嘅，不過噪音咯。咁所以咧，佢哋咧就會係好直接咁樣去。即係遊行入面會表達出嚟啦咁樣，咁跟住另外咧第二樣嘢咧，咁啊除咗話輕軌，你覺得仲會有啲乜嘢係訴求？你覺得啲人會提出嚟咧？ 做現金分享咯。 現金分享係咩嚟 㗎？琴日即係聽睇新聞啊咁樣講到，同埋睇今日睇報紙都見到話有啲人提出話現金分享要加翻，又要求有8000啊或者成萬。蚊一年咯，即係現金分享，即係有嗰啲市民咁樣反應。 因為其實咧，而家嗰個澳門咧個倒收係好犀利啊嘛，甚至乎其實澳門而家講緊，其實佢嘅庫房咧，佢有嘅錢，就算全個澳門人唔做嘢咧，都夠過幾廿年活㗎。即係就算我當全澳門嘅人咧，大家都唔工作啦。佢嗰嚿錢都係足夠養曬澳門人啦。當然啦，澳門人咧其實咧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多啊。即係其實講緊一日咧，其實每日平均啦喺澳門咧係有105至120萬咁上下嘅人啦。咁有時可能黃金周或者一啲假期會多啲啦。咁但係其實實質澳門人只係有身份證同埋居民咧，其實40多萬嘅啫。 50幾萬。 其實有，其實應該揾實數咧，我見到就話46至47咯，咁上下就50+嘅。咁同埋即係可能啦，譬如今年可能即係因為之前 cut 咗新移民啊嘛，即係投資移民嗰啲咧，佢減咗，所以咧個數就冇飆得咁勁啊。因為之前有投資移民嗰啲，其實係飆得好勁，係噃一聲咧係有20多萬人係升多10多萬嘅。 因為嗰陣時投資移民咧、啊、最早期咧，其實100万都投資移民到喎。 係啊。 咁變咗其實你當陣時你喺澳門當時樓價仲低啦、 啊， 你買兩層樓，或者你買一層樓加一間鋪位，可能嗰陣時講緊鋪位都係幾十萬嘅啫。咁、啊、你再加埋層樓，啱啱100万，跟住就攞身份證，仲、 啊、 要係永久喎。 技術移民嗰啲唔得咯，以我所知。 技術移民其實澳門而家咧就少咗，之前咧就有嘅，就有例如係邊方面咧，例如賭場嘅老虎機啦。 老虎機。 老虎機係算 I T 啊嘛。 哦。 係啊 ，slot machine 咁啊，另外咧就賭場入面咧嗰個監控系統啊，即係咧嗰啲防盜啊，同埋咧嗰啲監控閉路電視嗰啲咧，其實嗰啲都係專業嚟嘅。咁呢啲咧都係即係之前賭場咧就會有呢啲嘅專業輸入咯。咁、但係其實未必係移民，未必俾身份證佢嘅，可能咧就係、是會係即係俾即係藍卡形式咯。 哦，唔係，因為有啲同事咧就係、是、技術移民咁樣嘅。 嗱，亦都有一種咧係叫管理移民啊，就係、是當陣時咧有好多賭場新開咧，咁、就喺香港同埋喺其他即係美國喺外國地方咧揾咗啲譬如話嗰啲總經理啊、COO 啊，或者係嗰啲總監啊嗰啲高職位嘅人咧，咁嚟到咧。就會以話佢係管理專才，亦都俾身份證，甚至乎即係我以前好多有啲老細咧，佢本身係香港人或者新加坡人，咁佢係因為嚟澳門，可能係管酒店或者係管賭場，跟住咧就俾咗澳門身份證佢。 好似逐年都要簽約，簽一次嘅喎。 其實要啊，其實咧、澳門咧有樣嘢我覺得唔錯，就係、是、嗱你嗰個身份證佢俾咗你啦，咁、如果你要續嘅話咧，你每年咧佢規定你咧，你係要九成五以上嘅時間喺澳門嘅。 咁犀利，九成五添， 即係365日入面咧，我冇記錯咧，係最少係有320日喺澳門嘅。 哇！ 咁如果咧，即係如果你係少過呢個數咧，其實咧你佢就會唔續俾你嘅。 哦。 係啦，咁即係呢樣嘢係唔錯嘅，即係佢規定你攞身份證咧，就唔係攞咗身份，但係就唔會喺呢笪地方有貢獻咯。 嗯。 因為有啲地方就係、可能你攞咗身份證，但係你就算唔喺嗰度住。幾年嘅，但係可能佢都會係俾咗你係永久噶嘛，即係可能講緊有啲甚至外國買身份嘅國家啦。係 啊。 咁但澳門就冇呢樣嘢，佢一定係你攞到身份證，你要係喺翻呢度居留，同埋你要喺翻呢度嚟消費同埋工作，造福即係喺個社會上面係有運作嘅，就唔俾你係即係掛名咯。咁、其實而家澳門咧，以前咧都有啲問題就係、是、有好多掛名嘅社團同埋公司嘅。 超多。 咁而家咧？政府都開始逐步咧執翻緊，即係就唔都係會譬如話公司或者係社團咧，佢都係會睇。如果你冇運作，你純粹攞個名，可能係即係攞下資助，或者係即係間唔中就掛個空白名嚟做下嘢咧，佢都會揾人徹查，同埋都即係而家咧就叫做話做嘢整規咗好多咯。咁身份證呢樣都係咯，因為其實身份證咧最早期咧，其實講緊係九幾年嘅時候，即係特赦嘅前後咧，其實嗰陣時間甚至乎嚇、有一段時間你過嚟澳門做嘢，或者係你譬如你我嚟做生意，但我唔係買鋪嘅，我純粹係我嚟過嚟可能租個地方做生意。咁譬如你做咗一年或者幾多，你同政府講其實我係有意喺度營商，佢都有機會批身份證俾你。因為佢嗰陣時諗住我個市面蕭條，鼓勵啲人生意啊嘛。咁我亦都識得即係以前有啲香港嘅朋友咧，當陣時咧係即係可能喺澳門搞啲小生意嘅啫。咁跟住佢有好多時間都唔係澳門嘅，但係咁樣都攞身份證。咁之後咧，咁當然後屘啦，知道話有現金分享喺度派啦，更加開心啦。咁但係當然啦，澳門政府亦都係有樣嘢做得唔錯，要讚一讚咧就係、是、佢俾身份證，但係佢唔會立亂將身份證俾佢嘅屋企人。即係如果你其他地方咧，哇！我澳門身份證喎，嗱，臨身請埋阿爸阿媽阿仔阿女過嚟先。澳門政府咧就係、是、咧要審慎去批嘅。咁所以咧，亦都引發咗遊行其中一個訴求啦。咁啊，今日好有串連啊。咁就係其中咧就係、是、居留權嘅訴求啊。 超齡子女。 係啦，嗱，即係亦都係好似香港咁啦，係有啲即係譬如話超齡子女或者係係嗰個。B B， 即係佢係嚟咗澳門生嘅，個爸爸係嗱就唔同香港，香港咧咪有嗰啲咩雙非孕婦嘅，就係阿爸阿媽都唔係本地人，但係個仔又喺香港出咗世，澳門咧就唔俾你呢樣嘢嘅，如果即係你係一定要父母是打翻澳門人，佢先承認嘅，咁結果咧，但係澳門政策咧亦都係冇香港咁樣嘅，即係佢係比較 即係點講啊？係嚴格啲啦，同埋其實澳門係都係人為化啲噶嘛。係。係佢亦都唔想做多一樣嘢，就係澳門咧係直情係啲新移民泛濫，咁導致咧本地土生土長嘅人咧會即係個比例減少得太犀利，所以咧佢亦都唔會話哦，因為見你係爸爸媽媽是係澳門人，是哪個係，咁跟住咧好快咧就俾你。譬如你另外一半啦，或者係你國內嘅親戚，即係譬如直接啲講下，你有啲兄弟姐妹大陸出世嘅，咁你係澳門出世，咁、爸爸係是但一方，爸爸媽媽係澳門人，咁你想申請埋啲兄弟姐妹落嚟咧，亦都唔會咁容易嘅。係 啊。 咁亦都係啦，亦都會睇埋你嗰個物業資產啦，同埋咧澳門其實申請就唔係淨係睇你個關係嘅，佢會睇你譬如我、你要申請你爸爸落嚟。咁佢係喺澳門可以做啲乜先？咁另外就係、如果佢做唔到嘢嘅，譬如我爸爸六十幾歲啦咁樣，咁我媽咪澳門人，我想申請埋佢。咁跟住我咁你可唔可以養埋你爸爸先？你要係睇埋你嘅收入啊。咁所以其實嗰個條件咧就唔係咁易啊。即係講緊其實發翻出嚟嗰個身份證嘅條件咧唔係咁容易。咁所以咧就好多呢啲居留權嘅人士咧就長期咧一有遊行咧。一小撮人啦，咁就會拉埋呢個患者出嚟啦，就要求政府咧應該咧就係、例如合法香港，咁跟住咧爸爸媽媽是但一邊有證嘅，都應該要俾佢攞埋啦咁樣，咁啊或者係我係就算我係澳門出世嘅，咁我有啲兄弟姐妹喺大陸嘅，都可以俾佢攞埋嚟啦，或者啲親屬咁樣，咁但係呢樣嘢揸得好硬咯，你自己點睇咧？ 我覺得澳門政府係啱嘅，因為本身你澳門就算佢係落咗嚟嘅話，佢本身條件又話唔係好好咁樣，都照顧唔到佢爸爸媽媽。咁另一方面，我覺得佢哋從事嘅職業有啲都唔係話本身都唔係話好有能力或者學歷啊或者技術方面嘅話嚟到澳門都可能成為即係唔係好好嘅話，其實都嚟到澳門都成為一個負擔嚟 嘅 喎。 其實咧，佢哋好多人嘅心態就係澳門有錢派，澳門福利好，澳門有免費醫生睇，澳門有免費教育。因為好似而家澳門免費教育係讀到幾多啊？ 幼稚園學到高三畢業啊嘛。 係啦，咁變咗咧，佢哋嘅心態咪就係、是、哇！有咁多福利喎，福利主義社會嚟嘅喎，咪唔好理啦，邊個都好申請落嚟，起碼多嗰人多份錢派，即係呢個係佢哋嘅心態啊。咁其實澳門政府咧就一直係抑制呢樣嘢，因為的而且確嗱，人咧係好現實㗎，你嗰個地方真係有錢派，甚至乎澳門咁多過你香港喎。係咪先？咁啲人嘅以往咧就係、是，喂梗係香港輕香啦，係咪啊？即係香港又大都會，又有福利好，又話有教育，跟住又話有啲乜嘢咧，又可以卡介苗，又可以打下針啊，啲 B B 又生活得好。但係而家倒翻轉，你問一下，即係真係㗎，好現實嘅，就算你澳門嘅男或者女，你想去大陸識男仔女仔，你話你澳門人絕對輕香過香港人。 而家啊嘛。 係啊，因為第一佢知道你澳門係有錢派係多過香港。第二，澳門咧，佢知道咧，佢嚟到佢都唔驚揾唔到嘢做。 係啊。 香港咧個競爭都係大。澳門佢嘅心態就係、是，都仲有新嘅賭場，仲有新嘅酒店啊。咁、我只要肯做，就算我係做個看監，都係做個賭場嘅看監。係 啊。 人工都高啲啊。 應該都唔錯啩。 應該係八九千啦、都。 哇，都好好喎、 啊。係，即係講緊係啊，因為即係嗰陣時啦，我哋有個嘉賓上嚟。講過下澳門恐怖襲擊，佢都有講過啦。即係譬如話喺一啲外資嘅，可能有啲保安，只不過係坐喺個亭嗰度，停喺場門口睇出入嘅，咁、都9000蚊個月。 哇，咁正嘅！ 你要唔要考慮一下唔教書咗去做保安啊？ 咁要做幾份先得喎？ 但係保安坐12個鐘喎。嗱，不過咧外資公司好啊，好有人性啊，12個鐘一間，咁咧就翻3日放3日。 啲都幾好喎、 啊。好、哦，絕對好啊！我就嚟冇嘢做咧，我都要走去做保安㗎。 哇！即係咁犀利嘅。 咁所以咧，即係亦都係有一扎居港權人士啦，或咁嘅居港權講咗居留權啦，咁啊。係 居留權。 喂，咁啊嗱，呢一節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咁啊，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講下呢個遊行嘅訴求啦，好嘛？ 好。